选的金阿环。 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七点钟冷笑话给你笑笑先。 第四场，我说你笑。Go Shen 笑笑笑。 Go Shen 笑笑笑，今天要笑什么呢？跟英文字母有关的啊哈，大家可以猜一猜呀、啊，哪一个英文字母呢？是永远。Forever 啊，不会被关进这个监牢里面的，到底哪一个英文字母呢？ 请问是跟监牢的英文字有关吗 ？Jail， 哇、，You know it？No， 你不用那么惊讶，亲爱的。 No， 跟 jail 没有关。 难道是跟违法有关吗？ 违法？什么英文字母是有违法的呢 ？Illegal，I 吗？ 哦，他违法了就会被抓进去啊， 他是不会被抓进去， 不会被抓啊，所以代表他有正义。 类似 正义的英文叫什么？ Wakanda Forever。 你很烂呢，莹莹小姐。 Hero。 错。 那个叫什么了啊？啊 ，F 开J 开头的。 Judge。 不是。 John。 Jason。没有啦，是 Justice。 啊 ，Justice。 义气嘛？请问是 J 吗？ 不是 J、嗯。还有什么？ 难道是 K 吗？ 为什么是 K？ 因为 K 小写 K 呢，它其实长得有点像钥匙，它会不会进了监狱过后呢？这个 K 就可以插进这个钥匙孔里面，把那个门打开，所以 K 不能进监牢，不然是没有插，它会跑出来。 大 K 也 OK 啊，它就变成一把大剪刀，剪掉那个锁头就好了呀。 也可能，可是剪的话会有声音，会吵到那个检察官。很仔细哦，还帮他找细心想一下。 不是 K， not this。 难道是 啥？ X 吗 ？X 为什么是 X 呢？ 因为 X 让人家感觉它就好像是一个间谍， 嗯哼， 它有很多同伙可以帮他 spy 的感觉，是 X 吗？ No X。OK， 我给你 tips， 它是跟一个华语词汇有关的， 华文词汇，华语词汇啊，让我想想。 OK， 回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吧。So go share Beyond Trend， 你知道？ 我不知道。 你懂不懂？ 我不懂。 喂，听我在 Go Share 笑笑笑，分享很冷很冷的冷笑话给你嘞。Go Tre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蔡敬轩的 Easy Easy。 Go Tre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四场，我说你笑。Go Trend 笑笑笑。 Go Trend 笑笑笑，衣服 Easy Easy 啦。那今天的冷笑话也是非常的 Easy Easy 啊，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哪一个英文字母呢是不会被抓进监牢的呢？刚刚 Broccoli 有猜了。K， 因为 K for key 嘛，就可以解锁那个锁头了。不是 K，、还有不是 illegal 或者是 legal，、还有。 可是你刚给我一个 tips， 你说它是跟中文的一个词汇有关呢、啊？ 对对对。 这个词汇是跟监牢有关吗？ 没有。 跟警察有关吗？ 没有。 跟监狱有关吗？ 没有。 跟违法有关吗？ 没有。 它是一个水果类还是什么？ 这个、它是一个 中文字，给我一点 tips。 你会说的话，每个人都会说的。 谎话吗？liars 妈妈是 liars 吗？ 哪有啊，你骗讲骗话的话会被抓进去监牢了啦。不是啦， 难道是 啥？ 难道是 H 吗？ H 为什么？ 因为 H for heart，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所以我们就不会进监狱。所以是 H 吗？ H 不是。 难道是 啥？ G 吗 ？G 为什么 ？Lady Gaga， 太尴尬了吗？ 就是哎，只要是 Little Monster 都是不应该进监牢的。我们要在世界狂欢。 No， 不是吗？ G、 哈，那请问是 A B C D 里面的吗 ？OK， A B C D， 其中一个、A B C D， 其中一个是答案。 难道是？B 吗？ 为什么 B？ 因为 B 呢，他妈妈会在家里 Bobby Bobby Bobby， 哦 Bobby Bobby， 所以就不会进监牢。我自己都觉得很荒谬。 不是 B， 正确的答案是 C。 喂， 因为你被撞到了之后呢，你会说什么呢？ 对不起。 对不起之后，然后另外一个人会说 没关系， 没关系，所以那个 C 不会被关哦，没关系。耶、很冷哦。 还有一个字也是不会被关。 什么字？ 也 是英文字母？ 中文字。 中文字啊，不会被关啊。 关系没关不什么字啊？ 两个字来的。 两个字啊，东西关 okay, 关于 陈伟轩跟郭靖耀，谁不会被关？ 陈伟轩跟郭靖耀啊，陈伟轩、郭靖耀、郭靖耀， 对， 因为他不会， 因为无关紧要。 本来我给你关关， 学以致用，学以致用， 所以大家学起来哟、哦。等一下回来跟你分享第二个冷笑话吧。说这个是 Be On Trend， Go Trend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IU 的 Love Wins All。 Go Trend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慧俊。 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郭炫笑。 郭炫笑。今天第二个冷笑话呢，是跟球类有关的。你知道打羽球的时候呢，应该和谁打呢？嗯， 打羽球的时候应该和谁打？ 对， 应 该跟谁？ 邻居吗？ 邻居， 因为小时候我也会跟邻居一起打羽球的。然后我们家的那个围栏就是我们的网咯。 哎、啊，是， 这个每个甘蹦家小孩都会这么做的。 是，但是不是邻居哦？邻居很忙的啦，不得空理你啦。 哎，跟表哥表姐。 表哥表姐，啊、为什么啦？ 就是很常小时候会玩啊。 所以答案不可能那么逻辑呀、 啊。爸爸妈妈。 为什么是爸爸妈妈呢？ 一定不是，你要我讲废话吧？打羽球是不是跟本名邓有关？ 跟 哎，我知道了。 谁？ 请问没有主要的线索是不是百名灯？ 百名灯啊 ，no 不是哦、为什么是先？ 因为你看打羽球应该要跟谁打？应该要跟坏人打。 百名灯， 是吧？ 不是 bad，、不是 bad person。 跟英文有关吗？ 跟不是 啊， 跟某个国家语言有关。 某个国家， 嗯， 卡姆萨哈米达， 卡姆萨哈米达。 马西索哟， 马西索哟，一边打一边马西索哟。 那的搞不到， 怎么来的？ 你好， 不是。 请问这个国家 为什么一定是泰国 okay, 那个国家我去过吗？ 没有。我问过你，然后你说没有去过，暂时还没有要去。 难道是 哪个？ 那你讲，哎，那你敢提 ？OK， 对了，是日本。 嗨。 你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想啊！ 我还有 国灾吗？到底有什么？ 我去问问我那个日本的朋友，你给我一分钟。 OK， 没有问题，你赶快去问。那打羽球的话，跟专业人士打呢才开心嘛？又或者是要踢足球的话，跟专业人士一起踢的话，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像是曼联呐、切尔西啦等等的，就是 Astro 本周 highlight 的英超联赛呀。5月17号星期六呢，凌晨的3点钟呢，切尔西就会对垒这个曼联了，而5月18号星期日晚上的11点30分呢，阿森纳就会对上纽卡斯尔联了。你可以透过 Astro Premier League 的观看以上的全部赛事直播哟。收住 Goshen Beyond Trend。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张一豪的《落雪》。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个冷笑话给你正确的答案。 第四场，我说你笑。郭炫笑。 哎呦，今天想要打羽球嘞，但是如果你想要打羽球的话，你应该和谁打呢？那个人分分钟让你秒杀啊，10分拿满分的 out of ten， 到底是谁呢？ 让你秒杀，就是说他很烂吗？ 他很厉害的， 很厉害， 他很万能的。 让，可是你要说应该是他秒杀你吧？你的语病有错了。 OK， 他秒杀， 所以他是万能的人、啊， 他是万能的人。他没有在的话，你就打不到这个羽球了。啊！ 难道是裁判吗？ 裁判、啊，我才不要裁判呢、欸！ 因为裁判会决定输赢啊， 所以我不要啊。不开心，不喜欢。 打羽球要跟，难道是跟老师打吗？ 为什么老师？ 因为打赢了老师的话，你就会被踢出学校。 可是跟日语有关的、 啊、哦，跟日语有关哦。 对，我刚刚说了。 沙西米。 啊！沙西米秒杀 沙西米。是吗？ 不是沙西米， 还是托西吧？ 说个不字。 是吗？ 不是。 还是那个日本的店叫什么名了？ 哪个店啊？ 那个日本连锁店很可爱的名字。 Donkey。 咚咚咚 ，Donkey。是 Donkey 吗 ？No。 啊？ 不是。 难道是它是一个料理吗？ 它不是一个料理， 它是 一 个地名吗？Tokyo 不是。它是跟讲话的讲话有关的。 Gozaimasu。 还有。 我日语的朋友他叫我什么？叫我几句了的。Arigato。 是阿里嘎多吗？ 不是阿里嘎多， 难道是阿里阿邦吗？ 那是马来西亚啦。 什么啦，我真的没去过日本，我不知道 欸。 OK， 你应该和谁打呢？打羽球的时候应该和妈妈打。 妈妈打是什么？ 和妈妈一起打，因为有一个词汇呢，日语的词汇，等一下叫什么？ ちょっと待て。 对、uh-huh. 然后ちょっと待て、ちょっと待て、ちょっと待 て。什么东西很硬啊你这个。 ちょっと是妈妈带的、ちょっと待て、ちょっと待て。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待て跟ちょっと待て完全是两个国家。 ちょっと待 て。这根本没有关系吧，你很硬欸这招。 ちょっと待て是我的国家、ちょっと待て是日语的国家。 我不给你过这关，那你给莹莹这个冷笑话过吗？ちょっと待て、ちょっと待て。 赶快来到。 妈妈都为你落泪了，我告诉你。 赶快来到我的 IG 给我 comment 吧，手就够炫 Beyond Trend。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飞道尔的《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飞道尔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亚洲巡回演唱会《沙拉越站》呢，将会举办在7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Miri Indoor Stadium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歌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人生不会只落落落落落了啦，因为就是你看到颜值高、帅哥美女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就会很起兴致勃勃了。就好像我们的勾炫快充你的脑的最新一集已经上线了，而且这一集呢，你可以看到 Kelly 啊还有 Lia 呢花痴的样子，因为他们负责呢就是 react 这个帅哥男生的帅哥老师。 而且到后面呢，我们的制作组还要赔钱给这个拍摄的地点、 啊、为 因为他们的口水都把沙发给弄坏了，浸泡了，全部整个都是口水。 所以我们来听看看他们花痴花痴的样子的吧。 OK， 来第一个包老师04年啊。 他好像是学生这样耶， 真的 去上学的感觉。 哎、欸，不 OK 哦、嗯，你看他的皮肤嫩嫩的嘞，一直被投喂，看来他学生很喜欢他。 现在老师都很爱拍 vlog 了， 真的。Oh my god， 很 cute。 运动会， 我觉得、哦。不管是老师还是什么职业哦，只要他们跟小孩子互动，我就觉得很加分。 对，真的 很加分，很加分。把这个老师哦，一直戴着口罩，没有办法看到他的样貌，但是 看到眼睛有部分是蛮 OK 的。 哎，你是不是要成为那个小孩子嘞？其实你在暗示这个是不是？ 哎，可是那位老师是你的型吗？ 是我的型吗？ 你不是喜欢留刘海，然后 可是他比较小孩子的样子， 跟你很匹配啊，跟你很匹配啊，你也是小孩的 size 啊。 我们两个出去的话，应该一直被 check IC 被。 就觉得哎、欸，你们干嘛不要去上学？两个蹦灯的学生，结果一个是电台主持人，一个是老师。 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是老师哎、欸，就他蛮多学生喜爱的。 如果你的老师像他这样年轻 QQ 可爱的男老师，你 OK 吗？ 我应该是每天欺负他的那一个，因为我当过老师啊，每个人都 欺负我。你当过老师？ 我当过老师的，之前是补习老师之类的。然后每 应该倒了吧？ 没有倒，他还在，因为我就是出来了，还没有倒， 是还没倒。然后呢感觉怎么样？如果教小玲珑的老师， 就是每个学生都会欺负我咯、嗯、都会不听我的话，我已经骂了很凶了，你给我做功课、啊、现在马上坐下、啊、哎呀老师我不要做啊，怎样怎样、啊、我就是不要做、啊、 爬到你头上去了， 对，完全不尊重我的。 哎，但我觉得这位老师男老师应该不会有同学爬到他头上，因为他颜值真的可以镇住全场啊。大家想要看到还有哪些颜值高的老师们呢，都可以去到的勾炫的 IG 来看看最新一集的勾炫快充你的脑哦。 是为了配合就是选出最有魅力的老师呢，大家可以呢赶快去到勾炫 .ly 呢为你喜爱的老师无限投票啊！从5月12号中午12点开始呢，一直到5月15号的中午12点结束了哈。在5月15号下午4点的时候呢，勾炫 IG 就会公布谁是最后的大赢家啦，所以大家赶快去到勾炫 .ly 投票吧。详情条规浏览勾炫 .ly， 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